知足球咯， 我是 Teddy， 我是 Jerry。 今集的新闻咧，首先会同大家讲下今季搬嚟冇晒苦，下季仲有搬嚟茅夫。仲要会同大家讲下 AC 米兰怒炒恩沙基尼海河新老细上场， 咁啊，亦都回顾翻上场啊，阿仙奴对车路士嘅闷战嘅。 第二节嘅节目咧，将会同大家前瞻两场欧联四强嘅首回合赛事，分别系祖云达斯对住皇家马德里啦。另外，仲会同大家睇下呢个巴塞罗那对住拜仁慕尼黑嘅。 咁啊，最后亦都会探讨下英超下游嘅球队嘅互级形势嘅。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今集嘅知足球乐节目。今日继续有细佬我 Gary 喺度啦，亦都有我好拍档 Teddy。 Hello， 大家好啊。 系啊，喂 ，Teddy， 我哋今日录音之时咧就系红日假期啦，五月一号咁样劳动节啦。 咁啊，嚟录音室去劳动一下啦，我哋就 系咯。啊，个个都唔劳动啦，劳动节嘅时候放假，但我哋都仍然要劳动咁 样。系啦，今日非常之敬业熬夜啦，我哋啊嘛。 系啊，就因为之前劳动得太紧要啦，所以冇时间录音，所以要搬到星期五啦。 咁啊，大家都。工作繁忙噶啦，都明白，都可以大家互相体谅啦。今日几好，我哋录音之时就系星期五嘅晏昼，今日仲可以一路网上睇住一个港超联赛。 系啊，港超嘅联赛就系讲紧呢个东方对住流浪嘅赛事。 系啦， 咁啊，头先我哋睇到东方都领先到2-0啊， 睇2-0嘅，咁啊最后就系2-1。就完場，咁啊都幾好睇嘅嚇。 係啊，咁啊，所以都大家呼籲下啦，可以多多支持入場， 多啲入去睇啦。我哋今個星期冇計啦，真係，如果唔係都想入去睇下。 係啊，哇，咁馬後炮嘅你。 豬，OK 好 啊，喂，咁啊講翻啲歐洲波啦。咁啊，喂，頭先我哋講話有啲新聞啊嘛，今季搬嚟啊冇曬符咁樣懶押韻咁樣，原來夏季有隊搬嚟茅夫升班啊 ，Teddy。 唉，真係可喜可賀啦！事關呢隊波咧，原來咧。佢係成立咗即係咁多年百幾年歷史嘅啦，呢隊波人隊係第116年啦，終於佢升上英超噶啦， 終於先可以打呢個頂級嘅聯賽啦。 係啦， 係啦，咁啊，搬嚟茅夫升班，即係就係憑住咧，就係啱啱咧對上周中嘅時候就3-0就贏咗呢個米杜士堡， 保頓 贏咗保頓，係啦，係啦，咁咧就令到佢咧就暫時咧就以3分咧就力壓呢個米杜士堡，不過得失球差啊相差19球，咁所以基本上咧佢有99.9% 咧係可以肯定升班噶啦。 數字上咧都係米杜士堡仲有機會升青啦，咁但係啱啱 Gary 所講要入。20-0系嘛？要20-0，仲要系寄望搬嚟茅夫要输波。 系啊，咁啊，呢世界纪录都好似系30-0系嘛？ 咁呢啲类似啦，假噶嘛，最终都系俾人哋停赛收场咁样。 系啦，咁啊，所以咧搬嚟茅夫基本上升咗99.9% 噶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头先 可喜可贺啦。 系啦，头先 Teddy 都讲到佢呢队波，哇，咁多年未踢过顶级嘅联赛，今季点解会可以有办法踢得咁好升班啊 ？Teddy。 點解咁好啊？咁其實事關就係呢隊波咧，入邊都係有啲英超兵嘅。 入邊有啲英超兵，可唔可以介紹下 Teddy？ 介紹下嘛，即係由我開始零幾年仲喺有線嗰度睇波，曾經見到夏迪。 夏迪 呢隊波仲有夏迪。 哦，喂，夏迪真係一個咧專門幫英冠球隊升班嘅功臣嚟 嘅 喎。 係啦，咁啊呢個老將啦，大家睇波耐嘅一定係知道呢個愛爾蘭嘅左閘，入好多罰球嘅。 係啊，罰球好靚啊，亦都佢另外一個著名嘅地方就係俾碧咸老爆啦、快放啦，碧咸都可以。咁大家会明白佢一隻边一类型嘅球员啦。 大家会喺 winning 咧就应该唔会用佢打左闸，比 较 蚀底啲。 系啦，咁但系咧头先提过啦，佢点解系一个升班嘅即系经常帮球队升班嘅功臣咧？咁啊之前咧其实3年前都帮雷丁升班嘅时候咧，佢亦都喺阵中嘅。 系。 咁虽然当年咧升咗班之后咧，雷丁咧都唔系经常有正选，但系可能系一季出10场正选咁样都会见到佢嘅。 咁啊好多时都系一啲冇乜经验嘅球队都会揾一啲相对经验较多的球员咧，去帮帮队波啦。咁啊，夏迪其中之一啦，即系都系揾翻啲有英超经验嘅球员啦。咁啊，第二个球员可以介绍下啦，就系阿简敏宗斯。 系啦，哇！大家记唔记得佢啊？之前咧曾经喺新特兰嘅，咁咧就帮呢个新特兰咧，其实咧就唔系入咗好多波，不过一入完波之后，大家一定记得佢嘅，因为咧佢咧经常喺度打后空翻嘅。入波之后， 我以为佢除衫 show 啲 muscle。 哇！佢啲 muscle 真系犀利啦。 系咯系咯。 咁咧，其实简敏宗斯咧就是、一个头锤见称啦，见头见称嘅一个中锋啦，咁啊特脚法就一般啦，咁啊类似一啲希斯基嗰啲咁样啦。 咁就其實佢當其時就喺前幾季就去咗士篤城嘅，咁就應該就照道咧就幾啱踢啊。 係啊， 但係當其時就因為 都是打個單箭頭就用了高洛治啦，咁佢就可以出場的機會就不是太多，佢多數是屈起就高洛治之後。 係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球員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因為咧其實阿簡偉恩宗師咧今年咧喺今個球季幫呢個班尼茅夫其實都入咗12球波噶啦。咁啊睇嚟咧佢 其實佢都係質素好高嘅，我覺得佢打英冠嚟講咧都係都是去到顶班的了， 绰绰有余的。 当然啦，当然啦。 哇，喂，咁除了他两个之外，夏迪和宗师之外，仲有冇其他啲英超兵啊，或者系啲可以介绍下球员咁样啊 ？Teddy， 呢个即再介绍下去咧都有嘅，但系咧相信即听众又未必真系太过认识，但系都可以讲下啦，就系打个纽卡素嘅高斯灵。 哦，高斯灵呢个球员肥肥仔仔咁样嗰啲咧， 系啦， 阿纽卡素着住件四号波衫咁样，谂住佢可能有得出噶。 李斯系纽卡素嘅时候有得出， 谂住系咯，俾个正选 number 佢咁样。 其实系有嘅，其实当其时拍组咧就应该系想俾佢打多啲正选嘅，呢个系中场中嘅球员，中场嘅球员啦。咁但系就。即係事實證明啦，佢嘅級數咧係有限嘅，不足以喺英超立足。 咁結果就落咗嚟幫班尼茅夫啦。 係啦。 咁其實喺班尼茅夫裏邊，佢都唔係經常有正選。 所以就係真係慘啊！真係，即係其實呢個球員咧就係俾即係開頭就俾拍組嗰啲都係寄予厚望啦，但係點知都係最終失望收場。 係啊，咁佢喺呢個班尼茅夫踢咗17場波咧，有16場咧後備入替噶。即系得一场系正选噶， 咁大镬啊！咁即系睇嚟真系冇乜好，即系冇乜运行啊！呢、這个 系啦，一半嘅上阵机会都唔够噶。咁样 ，OK 好啦。咁啊，即系呢啲咧都系啲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或者系前英超嘅旧将啦。咁但系升班嘅主力功臣有冇啊 ？Teddy， 升班嘅主力功臣啊嘛，可以讲讲呢个啊？呢、這个都系曾几何时都系英超兵人马呢、這个就系、是、舒文 哦，呢、這、一个球员都系前修咸顿嘅球员嚟噶。 系啊，呢、這个算唔算咧？都系。有幫過班尼茅夫升班嘅呢、這個， 呢、這個都係噶。咁啊，即係話説呢個舒文咧，其實就前英格蘭嘅 U21 國腳嚟嘅。咁當年咧，修咸頓咧，降落英甲嘅時候咧，佢就並冇隨隊啦，降落英甲咧、其實佢冒起嘅時間咧，可以提一提啦，同舒尼達連咧係同一個時間冒起嘅。 哦，舒拉達連，哦，而家嗰個法國嗰、那個、已經係國家隊嚟嘅咯， 國家隊正選㗎啦，有得出㗎，係啊。但係呢個舒文咧，當年佢離棄咗修咸頓之後咧，就點咧？咁啊，柒啦，就去咗狼隊啦。去咗狼隊點咧？哎呀，冇得踢。正選嘅喎，咁好啦，冇得踢咁點啊？咁跟住狼隊英超啊，冇得踢咁咪去另一隊咯，去諾域治咯。啊，諾域治跟住升班啦、哦，升班大家見到諾域治出咗舒文咧，又係唔見噶， 好少咯，有嘅。 係咯，跟住諾域治又降咗班啦，咁樣。咁跟住咧，依家咧，但係修咸頓依家踢成點咧？哎，爭緊歐霸啦！哎呀，真係唔抵啦，真係。 但係舒文即係你咁講，即係舒文喺當修咸頓去英甲嘅時候，佢就離開咗啦。 係啊。 咁喂，問下聽眾啊，係咪？即係你間公司就嚟接嘅時候，你走唔走啊？咁嘅走啦，係咪先？你又唔可以怪曬阿舒文喎、 啊。但係有冇遠見嘅人就拆咯，正 點知有白武士咁啊？救隊波仲升到上嚟，而家做大公司。咁你而家就話佢，哎呀，走咗，蝕咗，蝕咗張添。 所以冇辦法啦。有陣時啲際遇嗰啲嘢咧就咁奇怪㗎啦。不過都係要送個拆字俾佢咯。咁唔知佢今年升呢、這個班尼茅夫升班咧，唔知佢有冇得踢正選咧？ 睇落睇个形势咧，如果呢队波系 keep 住冇钱嘅话咧，呢、這个球员系仲有一出嘅。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佢升咗英超，大家听众都知道就系英超有几多游水可以、即系可以执啊，系咪先？即系有成亿磅，之前都介绍过啦，净系转播费都成亿。 系啦，咁啊，即唔好讲呢啲咁嘅柒嘅球员啦。咁啊，其实班尼茅夫最劲嘅咧，就一定要提一提两只翼啦，系嘛 ，Teddy？ 系啦，冇错。 咁啊，两只翼分别咧就系、是、左翼嘅呢个普治，同埋右翼嘅呢个马特列治啊。 吓，两个字，两个字就讲晒啦，就系、是、呢两个都系好波之人嚟噶啦。咁啊，讲下嗰个右翼先啦 ，Gary。我哋就其实我哋睇英冠嘅机会好少啦。我哋即系之前都系睇翻有啲精华片段。啊，呢个球员啊，马特列治咧。即係一個左腳仔，咁打一個右翼風嘅喎，咁但係咧就幾好扭嘅喎。你同我講話有啲似杜夫 feel 添。 係啊，即係佢嘅一頭金髮先啦，首先，跟住咧佢啊左腳打右邊啦，但係咧佢咧又有切入中間嘅射門，亦都有橫出波嘅，即係好多變化嘅，唔係咁易捉到路 嘅。佢嘅橫出波好靚啊！ 係啊， 佢嗰啲橫出波係真係急墜落去嗰啲嚟嘅，咁啊啱曬前邊有好多供應啦，所以佢咧喺今季咧，其實佢係貢獻咗差唔多十五六個嘅助攻咧，係俾隊即係俾自己前鋒嘅球員方面嘅。 咁下季咧，如果升咗班之後咧，大家就一定要留意下呢個馬特列治啦。咁另外當然亦都有呢、這個普治啦，咁啊七號嘅球員啦。咁、左翼嘅就專門咧落底出波嘅，速度好高啦，出波好靚啦，咁啊。結果咧喺呢兩個咁勁嘅逆風之下咧，就造就咗一個叫做哥林威爾遜嘅球員啦。 威爾遜係咪曼聯嗰個？唔係， 嗰個係詹姆斯嘅。 係啦， 呢個哥林威爾遜咧就犀利啦。今季咧，佢著住13号波衫，下季可以留意一下。因為點解咧？呢、這個球員咧，今季先第一次加盟呢個班尼茅夫嘅啫。但係咧，一加盟咧，佢又唔使好似迪馬利亞咁樣咧，又話要融入球隊啊，又唔使好似法卡奧咁樣咧，又要適應啊咁樣。因為一嚟到咧，就幫呢個球隊入咗20球波啦。 今季入咗20球波， 系啊，上季仲喺英甲啊高人地利打滾緊嘅咋。再之前 Teddy 係喺咩球隊啊？ 嗰啲叫做譚和夫啊， 哇 ，Tim Wolf 啊，咁啊就係嗰啲係非聯賽球隊嚟啊，即係係打一個非聯，即係似唔似查理奧斯丁？ 直頭係嗰只啦，Ricky Lambert 嗰啲嚟噶啦，即係譚詠麟啊聽過啫，譚和夫邊有聽過啫，係咪？ 係咪先？即係呢啲球員咧，就係即係名不見經傳啦。今次就大家可以喺個英超嘅賽場見到佢啦。 係啦，咁啊呢個球員咧，平時嘅踢法咧都有少少似高爾嗰一隻嘅，或者好似頭先你提嘅查理柯士甸啦。 係 啊，主力咧就係埋滿一腳嘅，速度咧都有啲嘅，咁啊頭槌都有啲嘅，咁但係最主力咧都係射手啦，可以觸角嗰一隻咁樣咯。 最即係最終嗰個入球者啦，咁基本上就係、是、咁其實呢個球員咧都係睇翻佢啲片段都係有啲似高爾嘅感覺啦，係咪先？即係埋滿嘅。嘅觸覺唔錯嘅， 係啊，咁啊，千祈唔好睇小呢啲球員啦。咁因為咧，好似啲高爾呢啲咁樣可以送到個波入去嗰啲球員咧，就係咧，往往咧喺一隊波裏邊咧，其實唔係咁多嘅。即係你有好嘅逆風，但係中間嗰啲大舊佬咧，好似即係唔係經常入到波，唔係經常可以頂得贏啊，或者點啊？咁咧，就算有好嘅逆風咧，都係嘥氣嘅。 係 係啊。 咁啊，講翻對班尼茅夫啊 ，Gary， 咁啊，佢升咗上嚟之後咧，就喺英超方面咧，南部都有打比啦。 系喎、 哦，系啦，南部有打比，即系计我哋东北有打比，即系仲有可能有三队添啦。米路士堡一排第三，如果佢系英冠嘅附加赛升班附加赛系赢咗嘅话咧，英超系有三队东北打比嘅。咁、而英冠咧，唔系之前喺南部嘅英超球队咧，原本就有修咸顿同埋波士茅夫。咁而家班尼茅夫上咗嚟咧，原来咧就。原來係班尼茅夫都係英格蘭嘅南部球隊， 係啊， 咁啊可以同修咸頓打一個嘅打比戰喎、 哦。冇錯啊，本來係南部嘅一哥二哥，即係最出名嗰兩隊啊，當然係修咸頓同埋珀茨茅夫啦。 即係佢係一哥二哥啦， 係啦、 啊，三哥就係班尼茅夫，就從來都冇上過英超嘅。 係啦、啊原來佢係啊三哥嚟嘅，咁本來人哋係劉德華同梁朝偉嚟嘅，咁係啊苗僑偉咁樣，但係突然之間依家苗僑偉啊經常出場啦咁樣。咁可以提下啦，其實咧班尼茅夫本來咧係修咸頓嘅，可以話姊妹球會啦。其實修咸頓係借過好多球員俾班尼茅夫嘅。 係啦，而家都有一個， 係啊， 就係、是即係前修咸頓嘅正選龍門保魯石。 冇錯啦，咁其實依家就喺班尼茅夫咧就場場正選嘅。咁大家如果提咧就係俾基奧特偷咗個波嗰個啦，啊射空門啦，咁同埋咧就係俾史篤城嘅俾高域咧就係、是90码老粒嗰一个啦，咁大家应该记得噶啦咁样。咁即系同埋咧，其实拉尔拉拿都踢过班尼茅夫嘅，当时喺青年军嘅时候咧，都系因为喺修咸顿嘅关系咧，就外借去班尼茅夫，即系英格兰咧就好多咧好兴咧就系、是，喺附近嘅话咧，我借啲球员俾你啦，做姊妹球会啦，咁大家都唔同组别啊咁样，咁但系嚟到咧依家咧，班尼茅夫升咗上英超之后咧，就唔同讲法啦。 咁就啱啱 Gary 所讲就系、是、讲到啱就系好多喺啲。即係嗰個地區打踢嗰啲波咧，通常都會喺翻轉會咧，都喺翻附近嘅、 啊。 即係好似英超嘅東北打比啦、即係紐卡素同埋新特蘭，其實佢哋啲球員都好多都係互動嘅。 係啊， 雖然大家敵對啊。 係啊，咁啊，即係費事搬屋咁麻煩啊嘛，即係適應咗嗰度啲天氣啊、食物咁就算㗎啦嘛。 哦，咁啊喺香港冇問題啦、啊，香港搭程車就、即係黃大仙轉會去大埔都係一程車。 係啊，冇問題㗎， 唔使搬屋啦呢啲係咪先？係啦，咁樣嘅。 所以咧就即係不足為奇咁，但係嚟緊呢一季咧，雙方嘅關係咧將會咧就係好敵對㗎，因為咧要爭做同城一哥嘛。係 啦， 南部一哥睇下邊個啦。 咁就其實咧係有啲奇怪啊 ，Gary， 唔知你有冇留意？其實咧。做呢啲姊妹球隊咧，大部分都會唔會喺同市嘅，即係你唔會曼聯同曼城係即係嗰啲姊妹球隊，即係因為 始終大家都是敵對啊嘛， 嗯， 即係大家以成績為先咁樣。但係啊，依兩隊波係有啲奇怪啦，即係修咸頓同埋班尼茅夫。咁，嗯，但係今年就升咗上去之後咧，就真係冇面比啦。 係啊，咁啊，咁另外亦都提一提啦，班尼茅夫其實近三年咧，近三個球季咧係升咗班兩次噶啦，已經。咁，哦，分別就係大前年啦，即係12年嘅時候啦，咁啊升咗上嚟英冠啦，跟住再由英冠咧，今年咧就升咗上英甲啦，係咪？ 誒唔係，應該係英乙， 英乙 升英甲，話埋英甲再升英冠，而家就再升英超。 哦，咁即係 連跳四級，係啦，連跳四級嘅呢，即係 佢有一年係打兩年英冠㗎嘛。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佢都唔係連跳，不過五年升，即係應該係咁講，四年升三次咯，應該咁講。 咁起碼就係升班馬唔使降班咧，已經好犀利㗎啦。仲要第二年仲可以再跳多一個級嘅話咧，就更加難能可貴啦。即係有啲似海沙羅頓嗰啲啦。 哦，咁啊，全靠都係因為有白武士入主啦，咁可以話即係因為都係其實都係講翻2008-2009年嘅時候，好多人破產啦，金融風暴令到好多嘢咧，其實咧就啲市值啊都好低嘅。咁班尼茅夫其實曾經咧有球迷咧係出手籌錢去救呢隊波嘅，咁，結果咧喺當班尼茅夫嘅股價好低嘅時候，即係估計嘅價值啊係好低嘅時候咧，咁咧就開始有啲有好多資金嘅有錢咧，白武士咧就去打救呢隊波啦。咁2009年嘅時候都係憑住俄羅斯嘅富商啦， 係啦係啦，咁就好平咗85,000磅就購入呢隊波成為班主之一，即係唔係攞曬嘅。咁，但係之後咧兩年之後就全面收購啦，咁就 total 就700,000磅，咁，就係成為即係班尼茅夫嘅班主。咁，啊，700,000磅又唔係好貴啫，700,000磅買到個艾伯禮頓嘅啫，都係。 係，你確定艾伯禮頓值700,000磅？ 上場入車路士嗰球波都 OK 嘅。 哦，好啦，咁啊，即係700,000磅，咁依家當然係賺曬啦。咁啊，一升英超咧就成1億磅嘅轉會費收入啦。 係啊，1.2億磅啊，淨係嗰個轉會費波嘅，咁啊都真係幾傻啦呢個富商。 係啊，咁啊，另外夏季大家如果睇班尼茅夫，亦都不妨留意一下個球場，因為個球場只能夠容納11,000人 到，就是，真係咦？多過旺角場少少， 啊係啦，多過旺角場少少嘅啫，旺角場暫時係7,000人啦。 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到咧咩叫細場啦，即係我哋喺英超嚟講比較少留意嗰，那個，即係比較少留意身邊嗰個場，入場嗰啲圍觀嗰啲觀眾嘅，大部分都係集中喺個球場入邊噶嘛。 嗯， 啊，對，睇班尼茅夫可以留意多樣嘢啦，究竟嗰啲球迷係點樣啊？嗰啲情況點樣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係啊，咁啊咁細個球場咧，睇下會唔會好似以前咧好興修咸頓嗰啲小谷球場啦，氹仔浸蛟龍嗰一隻噶嘛。 哦，淨係一個噓聲都圍繞住成個場啦。 係啦， 幾個圈都未散曬嗰啲咁樣。係，呢啲就係呢啲要留意一下啦。即係呢啲大家有啲興趣啦，呢啲新鮮感嚟嘅都係。 好，咁啊，啱啱咧就我哋講完班尼茅夫啦，咁我哋咧不如咧轉一轉過去咧睇下呢個意大利嗰方面啦。 好啊。 咁啊，因為咧 Teddy 啊，意大利咧 AC 米蘭啊，咁啊今季咧成績一定係唔合格噶啦，暫時排緊喺意甲嘅第10位，咁結果咧依家就傳出咧恩沙基將會咧不日內咧分分鐘呢個節目出街嘅時候咧已經係俾人炒咗噶啦。 咁啊，而家 AC 米蘭咧就排緊第10位，43分打33場波，咁啊距離咧第9位國際米蘭咧就仲有5分之差嘅。咁咧佢要佢。嚟要一定要打个欧霸杯咧，咁啊就基本上冇乜可能噶啦。基本上而家第5位嘅森多利亚就51分嘅，咁， 哦， 就系争都争10几分噶啦。咁，就要 AC 米兰要攞个欧洲赛资格就冇乜可能。咁就今年恩沙基嘅最低目标就想攞个欧洲赛资格啦。咁睇嚟今次落空嘅话咧，佢嘅乌沙咧都基本上咧都系不保噶啦。 系啦，咁啊，恩沙基其实最主要嘅死因咧，可以话系近期嘅话就系因为4场输咗2场波啦，咁令到佢哋即系失分好多啦。咁远嘅因素咧，我谂系因为佢季初唔能够，即系因为季初嘅时候，其实大家对佢好大期望噶。咁因為斯多夫，大家發覺斯多夫唔識教波嘅咁樣，跟住就換咗恩沙基咁樣，諗住有啲魅力啊嘛。 同埋佢開頭佢好似好多計劃咁樣嘅， 係啊。 咁啊點知原來嘅咧實行唔到嘅喎，咁似啊， 好多計劃但係實行唔到係嘛？好多人都係咁嘅， 係啦， 係啊，會似好多人嘅，其實可能啲聽眾啲老細都係嘅。或者想實行啲計劃，但係又唔腳踏實地咁樣實行啦， 係啦， 係咯，離地咁樣實行啦，係啦， 嗰個巴士都買走埋， 係啊，但係 AC 買走埋巴士喎，巴士都冇得坐咯，咁啊，即係係咯，啲好衰嘅 機會都冇埋， 係咯，就係。 咁啊，即係恩沙基，咁結果令到咧好多人都好失望啦，仲令到佢自己喺更衣室裏面有帳帥不和嘅情況啦，即係直頭有人係聽講話上咗架隊巴之後，叫阿加利安嚟你落住車先，跟住咧就喺度鬧嗰啲球員咁樣，跟住啲球員就反駁佢話你都唔識教波咁樣，即係咁樣嘅喎。 哦，哇，其實都係幾深 挑人 都幾挑人啊，唔係講笑話。咁就而家咧就 AC 米蘭咧就。有可能就會再逆手噶啦，咁就傳咧就係泰國嘅富商，咁就 Mr. B 係啦，呢個叫阿 蜜蜂啊，蜜蜂先生， 蜜蜂先生，咁後邊個名好長啊，泰國人嗰啲就咁樣，所以叫阿 B 啦。咁咧點解話佢炒恩沙基賀呢個新老細咧？頭先 Teddy 提到啊，蜜蜂先生咧，其實咧就即將咧會喺貝盧斯科尼嘅手上咧就收購佢51% 嘅股份嘅。 哦，51% 股份，即係接近大股東噶咯喎。 直头是大股东了，可以做埋啦。 你系咯， 系啊， 系咯，慈善系啱唔啱？ 系啊，咁佢会将佢注资几多啊 ，Teddy？ 嗱，注资咧就系5亿欧元啦，咁即系大概40亿元嘅港币，咁就基本上咧系可以够钱咧就可以下季咧买人噶啦。因为点解其实今年嘅死因可以再讲多个就系、是。佢今年就係簽好多球員嘅，但係全部都係免費嘅，唔使錢嘅。咁咧質素 用得好唔係死因喎、啊，大 Sam 嗰啲咪用得好咯。 咁恩沙基就唔係大 Sam 嗰只啦，係咪先？咁就跟住佢唔係呢啲咁嘅功力可以用喺啲平買跟住貴買啲冇，佢冇呢啲 又冇功力又 冇啲本事，冇啲本事啦。咁就最終咧就係成績交唔到咁啊！今年而家就係泰國富商就用44亿就買 AC 米蘭嘅51% 嘅股份，咁就應該咧就係我哋錄音嘅時候嘅，即今日啦，星期五咧就應該會公布嘅。咁咧就係就話入邊有傳媒咧就話過。公布呢一個消息之後咧，同時間咧，亦都會恩沙基咧，亦都會即刻就會離開噶。 哇！雙喜臨門喎、啊，真係。 係啦，亦都係可賀佢啦。 係啊，可賀佢點解咁咧？因為其實之前提過啦 ，AC 米蘭咧，其實米蘭雙雄咧都喺度籌備緊咧興建呢個新嘅球場嘅。 哦，兩個 係啦， 即係球會都係想咁樣嘅。 係啦。 咦？咁聖西路個球場咪點啊？ 聖西路個球場不嬲係政府啊嘛，政府你中意攞嚟做咩都得噶，你 哦起樓咯， 係咯，開放咧，俾人跑步都得噶，係起樓啊，係咯，啱啊。幾好啊，笪地 揾地啊嘛，系咯， 系啊，啊真系啊，咁啊，AC 米蘭自己籌備緊興建新嘅球場啦，所以都即將需要一筆都龐大嘅資金要投入嘅，咁所以依家有一個新老細掉成44亿港币入嚟咧，即係5亿欧罗，又可以起球場啦，又可以買俾錢買人啦，咁但係我覺得咧，首先咧最重要咧，一定要留翻阿加利安尼喺度先啊，即係佢個總經理， 佢都算係搞好多事，即係搞屎棍搞好多嘢喎都。 但係佢咧應該咁講啦，其實我覺得咧搞屎棍咧就最衰咧就係貝盧斯科尼個女嘅啫，同埋貝盧斯科尼嘅啫，死都唔斷尾啊咁樣，跟住安排自己個女去做主席。咁但係其實加利安尼係一個揾人啦、買人同埋一個講價嘅高手嚟嘅。 哦，即係佢係一個好識用啲平地價錢買一啲好嘅球員。 係啦。點解有免簽11人翻入嚟咧？即係喺呢 AC 米蘭啦。其實加利安尼咧就好大功勞。其實加利安尼，你諗下，如果你係佢嘅話， 都係功勞。 係啊，老細同你講，今季啊，得100万欧罗買人咁樣，100万欧罗， 全部你放心，我可以買11个翻嚟。 我得啦，交俾我啦，100万全部俾曬嗰啲經理人啊，俾曬啲 agent 啊，就唔係俾啲球會嗰啲轉會費啊，全部簽曬免費嗰啲人就。即你老細同你講，我今季 cut budget 啊，得100万欧罗嘅咋咁樣，你幫我搞掂佢啦咁樣。佢又真係做到啊！嗱，迪亞高路比斯，你都唔好講啦，即算係。係 上季都係正選龍門，即上季係皇家馬德里嘅正選龍門添。 係啊，咁啊，嗱文尼斯啦啊，大家以為佢唔掂啦，咁啊巴黎聖日門踢唔掂。 係 今季入咗17球波啦，已經係 AC， 咁所以 仲有尼祖迪莊好大都係荷蘭國㗎。係 啦，咁啊即係其實好多人都係佢揾翻嚟嘅，其實你又唔可以怪佢嘅。所以我覺得留住佢，如果當佢有錢有銀紙喺手嘅時候咧，真係咩啊？巴爾係嘛？1亿镑係嘛？交俾我咁。 4000万镑啦， 過嚟睇 AC 啦，包你做球星啊！ 仲唔係球星，大佬？而家喺意甲裏邊冇球星㗎啦。之前有新聞講過啦， 係啦。咁啊，所以咧，嚟緊咧 ，AC 米蘭咧，希望啊，如果呢單嘅收購股份咧係落實咗嘅話咧，咁嚟緊可以預期咧，其實 AC 米蘭嘅前景係樂觀嘅。 係啦，咁就原則上就係香港咧，或者係國內都有好多 AC 米蘭嘅球迷啦。咁其實而家即係意大利嗰個聯賽咧，就真係差，即係嗰個競爭性或者可觀性係真係差啲嘅，我都覺得。 都 如果有翻米蘭雙雄喺翻前線咧。 即係喺個前列方面咧，嗰、那個人哋嗰個談論點就多啲啊嘛。 係啦， 呢樣嘢都係令到意大利嗰、那個我哋個焦點會多啲聚焦翻去意大利嗰邊。 係啦，咁我哋季初嘅時候，我記得我仲貼過呢個羅馬今年可以有機會挑戰祖雲達斯，可以攞到呢、這個即係爭奪下呢個意甲嘅冠軍啦。咁結果咁啊、那個新星啊伊托比又唔掂啦，即係依家又長傷啦。跟住羅馬基本上依家同祖雲達斯咧，基本上咧都已經有成 十五分距離。 哇，係喎，15分嘅距離啊！咁 佢一排第三嘅啫，而家 係啦，咁只係剩翻五場波嘅啫，咁樣咁基本上就冇乜可能。咁結果其實原來係祖雲達斯一隊獨大咯。大家想唔想睇拜超？想唔想睇早超啊？即係唔會想噶嘛，一隊獨大係唔希望噶嘛。 係啦，咁啊拜超早超，大家都明唔明啊？明㗎啦，唔使講。咁就希望啦，意大利就即係希望喺個轉會方面，唔係喺個即係轉播方面咧，都比較冇咁麻煩啦，即係令到多啲嘅球迷可以睇到意大利嘅聯賽啦。 同埋可唔可以揾啲有啲經驗或者有啲名氣嘅教頭嚟教咧？唔好再求其揾啲斯多夫啊、恩沙基啊，你都未教過波踢波。 名宿嚟噶嘛？上個星期你講 係啊，但原來呢啲名宿唔係個個識教波啊，唔係識管理噶嘛。 OK， 係 啊，佢識得落場點踢嘅，但係佢唔識得話俾你聽落場你應該點踢。係 呢、這個 好多呢啲 好重要，呢、這個 梗係啦，喺呢、啊這個就算唔係球場職場上好多都係啲人㗎。 你睇哥迪奧拿知啦， 咪就係咯，即係成日同你講，喂做呢嘢好容易啫嘛，我唔知道有幾難咯，我唔知道有咩問題咯咁樣，但係佢唔係落手落腳做嗰個啊嘛，係咪先？ 係咯，係咯。張丹咁耐咩搞掂咩？張丹嚇幾時先搞掂啊？ 啊、 有幾難啫， 即係咁咯，嗰啲咯。跟但佢又唔會明噶咯，你個 system 咪幾咁複雜啊？你攞到球場有幾多對手咁樣，即係唔會明嘅。咁所以希望揾翻一個有經驗嘅教頭啊。 係啦，咁就兩單新聞啦，大家 keep 住留意啦，搬尼茅夫同埋 AC 米蘭啦，繼續大家留意個新發展。 OK， 好啦，咁啊 ，Teddy 啊，我哋講完新聞咧，不如都回顧翻上一個禮拜我哋前瞻咗嘅呢個賽事，咁咧就係阿仙奴咧就係主場啊0-0咧就悶和咗車路士嘅。 咁就悶和咧，應該調翻轉，我講咗兩個字啊， 係 應該調翻轉，應該係車路士咧就係悶和咗阿仙奴嘅。 哦， 係啦，咁講啊，咁我就估中咗一樣嘢，咁我上個星期就貼兩樣啦，第一個就係波膽，第二個就係米基爾就係殺著。 哦。 咁我就估中咗個波膽啊，0-0，唔知聽眾有冇買咧？唔知聽眾有冇買啦。第二個就係估唔中，就係米基爾係冇出嘅。 米基爾應該唔夠出場攞牌噶啦。 係啦，再咁落去就唔夠噶啦。咁啊，呢場波咧，其實車路士係可以理解啊，0-0同你守和佢係咪先？咁0-0嘅話，佢都係而家34場波就80分。 嗯。 第二名就係曼城，34場波就67分。爭13分啊！咁我怕咩同你守和嘅啫。 咁基本上咧，車路士咧下一場咧對住搬嚟嘅時候咧贏波咧，就可以 係啦，夠啦。 啊，對住水晶宮啊，唔好意思啊，即係翻嚟史丹福橋對住水晶宮贏波就即刻捧杯噶啦。咁啊，呢一場波可以講嘅，首先就係裏邊其實驚險鏡頭甚少啦， 甚少真係甚少， 只有可以話係阿奧斯卡啦踢過咗阿奧斯賓拿啦，咁啊個波滴緊喺空門嘅時候咧，但係咧憑住呢、這個聽講斷速係快過保特嘅呢個比爾連啦，咁啊係啊，即刻咧飛身頭槌解圍，哇好緊要啊！點解話佢跑得快？如果唔係出張白絲嘅話咧，哎呀未到啊！ 但 係 佢只腳長啲喎， 未到個波就碌咗入去嘅，所以跑得快咧，即係咧係好緊要嘅。天下武功有咩唯快不破啊嘛？ 係啦，咁就呢場波咧真係滿到震嘅，我本身都煮咗個麵嚟食嘅，我係中場時間咁樣咧，我都 唔係中場 定唔係我直情踢緊嘅時候煮緊麵嘅，我都有啲都冇睇曬嘅，所以就咁講啦，車路士咧就基本上係可以做到佢要做嘅嘢啦，就摩連奴就係要求咧就係要0-0嘅啫，我哋喺週中嘅賽事。要贏翻就要贏啦，就係、是、對住李斯特城就贏3-1。咁咧，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摩連奴太多枯筍位可以走賺啦。 係啊， 呢場波我就算我輸俾阿仙奴都冇問題，係咪先？ 呢場波你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其實 就純粹以個心態嚟講就唔可以輸咯。 係啦，佢就一定唔會太諗住輸噶啦。佢守得嘅話咧，車路士啊，摩連奴嘅車路士咧守得嘅話咧，基本上係。好難俾你入到去波咯，即係你好難會贏到佢咯。咁當然亦都要提埋呢一場有法比加斯嘅倒戈啦，咁但係相當沉寂啦。 其實都 可唔可以理解佢唔敢太過 show off 俾自己阿仙奴嘅球迷睇咧？ 我覺得佢係反而攞到波前面太少點俾波啊，即係好少人可以支援到佢咯。 哦，你意思佢都係想做進攻嘅？ 佢係啊，但係前面得到巴或者係唔係好多人上嚟幫佢啊？咁所以令到好少發揮到佢嘅獨特嘅傳送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好特別嘅畫面啦，即係法比加斯好似八十尾嘅時分鐘嘅時候咧就換咗出場。係 啊。 咁當時咧就有三類球迷。一类咧就系唔出声，一类咧就系拍手，第三类咧就系举起中指，就系闹佢嘅咁样，即系好 mix 嘅情绪嘅，即系好多唔同嘅情绪都有嘅。 系啦，咁就基本上就成个球场咁啊，大概五六万人到，咁啊，即系有三类球迷，我谂都可以理解嘅，即系唔出声嘅居多啦。如果俾你嘅话，你会闹佢啊，定系会拍手掌咧？ 俾我都系会闹噶， 系咯，系咯，正常都会闹。 系啊，但如果我系法比加斯，我一样会去巴塞你明唔明啊？如果我系佢嘅话，我系会去巴塞啊！黐线嘅阿仙奴，几多年无冠啦、啊、咩？但系我系球迷嘅话，我都系会闹咯。 Okay. 所以點解一個鏡頭，即係你頭先講有三類球迷，成個球場幾萬人，好正常嘅。但係一個鏡頭裏面得十幾個人嘅啫，都有呢三類嘅球迷，即係證明咧真係分配得好平均，真係咩人都有，即係真係好多人都有唔同嘅感覺咯。對住法比加斯 係啦，就唔會話即係有啲組織咁樣要反佢咁樣，即係我即係又冇話去嚇佢啊，冇話要即係唱歌歌頌佢又，即係呢場波係俾我。感覺上佢同阿迪達唔係嗰個拿斯利嗰個分別啊、，sorry， 係啊， 拿斯利嗰個分別啊， 係咯，拿斯利嚟香港都俾人靴嘅，呢個太極端啦，呢個 case 真係 OK。咁啊，呢場波真係悶波一場啦，咁啊冇咩看點啦，咁就看點就係唔啱。車路士 keep 住拉開13分距離啦。 OK， 好啦，咁啊，喂 ，Teddy， 我哋第一節時間差唔多先啦。 我哋下一節再翻嚟。 好啊。